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昨天又给大家预告过，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一位有着美声唱法的小朋友，今天他来到我们的现场了。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我没想到咱们节目有这么多名字呀 然后我们现在 slogan 特别多，因为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我们 电台 KTV， 然后什么 音乐小酒馆， 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 是 挑战 新 歌声。 是是啊，名字当然只有一个挑战新歌声，前两个都是 slogan、因为这个电台 KTV 呢，确实因为我们在电台让大家唱歌嘛， 对。 然后音乐小酒馆呢，纯粹是因为现在我们搬了高大上的直播间，有了这个带着闪闪亮的直播区域所以呢，待会儿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在我们的表演区为大家一展歌喉、 对。 来，话不多说，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让我们来欢迎音乐爱好者杨鹏宇。鹏宇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鹏宇。 啊，听的这个声音，一听就是学音乐的， 一听就知道是练家子。 是，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传媒大学声乐表演专业的学生，对。然后我平常主要就是学习美声，然后可能跟歌剧打交道会比较多一点。 歌剧 打交道， 高大上了。但之前的时候，我们节目其实也来过音乐爱好者，跟你差不多身份，是中央戏剧学院学歌剧的。他们来到节目当中呢，第一表现肯定也是要先展现一下自己的歌剧才能嘛。所以今天呢，朋友一来呢，除了给大家带来一首流行歌曲之外呢、还是要展现一下自己的歌剧才华的。 对， 在此之前， 这种美声唱法 你能行吗？你们俩叫板一下。 我就算了吧 来个重唱 来个重唱哈、这有点为难大佐。大佐今天很辛苦，一路从982活力榜做到了挑战新歌声。 对， 但是都是我们魔方秀的节目嘛。都希望大家喜欢。再次跟大家重复预告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您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您可以在手机上打开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一栏当中，第二行有一个直播，就可以在热门直播当中发现我们活力982了，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的融媒体直播系统。 而且还有我们非常漂亮的高大上的直播间啊，我们的小酒馆。 是的，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互动，也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呢。 是的，那希望大家赶快到碗里来了。现在我们的唱吧直播平台啊，已经聚集了很多的人，也欢迎大家赶快关注我们。同时，如果觉得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彭宇，哎，确实他演唱的是你的菜的话，希望大家不要吝啬，赶快小礼物刷起来。那就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先请彭宇用一首歌的时间来征服大家。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身边。 把我唱给你听， 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刚刚铺垫了很多，有好多吃瓜群众已经搬着小板凳在等着了。 嗯， 彭宇今天要先唱美声对吗？ 没问题。 带来的是什么歌剧选段？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就是选自唐帕斯夸勒的一个《像天使一样美丽》吧。 唐帕斯夸来的， 帕斯夸勒， 嗯， 对，也是我一口就是选的一个歌曲。 哎呀，唐帕斯夸来很有名的这个《像天使一样美丽》，很优美的选段， 嗯， 但是我们这儿没有管弦乐团，只能你自己清唱了。 问题不大。 好，那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开始。 好。 Bella si qua mio angelo in tela pellegrino fresca si qua mengilia casa presur mattino occhio che palla ride sguardo al cuor conquida chiote la dice l'ebano sorriso incantator sorriso incantator。 像天使一样美丽，这个难度好大，感觉中间那些小舌音， 哎， 你能试试吗？ 我就一直就没学会这个小舌音到底是怎么发出来的。 能现场教一下吗？ 因为我在四年之前我也是学过半年美声的人 啊， 是不是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 隐藏得很深， 隐藏得很深， 深深的跪倒。 嗯，我们的今天嘉宾很善良哈，只能这么说，隐藏得很深， 隐藏得很深。 哎，那你要不要试试教教大佐怎么样？我也很想学， 就是怎么发出那个就是意大利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你还行，我一点都发不出来。 就是把这个舌尖然后抵到自己的上颚这个地方， 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然后你用这个气息对，这样。 我 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朋友正在开车，然后开着车这样子一盘。 我就怕咱们俩做完这个练习之后，一会儿下一个节目主持人没法用这个麦了。 下面全都是口水， 全都是口水， 很难受。 是，这个确实是需要长年累月的练习的哈。能够看出来，彭宇这个确实是功力还是蛮深的。虽然这个美声唱法呢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可是日常生活当中，彭宇也是一个流行音乐爱好者。 嗯， 今天先声夺人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给大家带来一首西班牙语歌，然后叫《Besame mucho》，中文意思是叫吻我。 哎， 很有西班牙风情的一首歌曲。是，那在这首歌曲之前呢，彭宇要不要先把这个耳麦戴上，因为待会儿你要听伴奏。是在地上，对。是，待会儿我们可以从这个耳机当中听到伴奏，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嗯，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非常怀旧的老歌哈，作者是墨西哥的女作曲家，也是著名的钢琴家。在1941年有一次她探视了自己这个非常 病重的亲友之后， 就感觉到人生很短暂，要珍惜现在美好生活，所以创作了这一首歌曲。 嗯，在这个1944年呢，1944年 这时候穿越了很多年。 在1944年呢，她也是一跃成为了美国十大流行歌曲的榜首。几经岁月的磨砺，这首歌曲呢《吻我》不仅成为了这个拉丁美洲家喻户晓的经典爱情歌曲，而且几乎成为了爱情与忠贞不渝的同名词，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这首歌呢被称为拉丁美洲世界的世纪之歌。来上节目的嘉宾很多，但是啊，就是用这首歌曲来开场的嘉宾应该说是没有。 是，那在今天正式彭宇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之前哈，我们还是来先听一听很多的明星对我们九八二正式开播也送上了很多的贺词，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嗯，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 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非常感谢众多的明星给我们发来了开播祝福哈。 嗯， 现在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准备就绪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高大上，是不是很有音乐小酒馆的氛围和感觉？ 对，这个时候应该还差一个吧台，然后上面再来几个酒就可以了。 几瓶酒是吗？啊，我们直播间不能带液体进来。好，这首名字非常难念，我并不会的歌曲，西班牙老歌中文版《吻我》，我们一起来听听彭宇的演绎。 刚刚速度我很想把这个画面切到大佐这里，让大家看一看大佐惊讶的表情。特别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朋友还好几次问我说，哎呀，万一我唱破音了怎么办？我安慰他，我说不会的不会的，你要是万一唱破音了，我们在唱吧上的平台的观众会很热心的给你刷很多的小礼物。 对，大家就喜欢看这样的真实的东西。 不，对对对，大家喜欢看真实的。 对， 是这一首歌曲呢，这算是比较标准的，就是 西班牙歌曲。 是，但是这个唱法也算是，反正不是流行唱法，对吧？ 对，其实算是就是流行和美声都 有，美通 有一点， 对，美通。 嗯， 我当年学的就是美通。 有美通这个唱法吗？我问问彭宇，还是大佐诓我的？ 其实有美通这个唱法。 真的？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 那你学的，你把你学的展示一下。 就是因为我当年学的吧，为了就是艺考嘛，要有一个才，要有一个才艺展示。然后当时 没有选择葫芦丝，已经我很欣慰。 对，其实当年想选择吹口哨来着，但是就算了吧。然后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速成一个美声的唱法，就只能把我的这个美声加上这个通俗的唱法融合一起。然后我的声乐老师说，哎，那你就这么唱吧。 我是美通。 然后当时我记得一首歌，应该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黑龙江岸边一朵洁白的玫瑰花。 对， 好像 是真有 这 歌，对 吧？ 啊， 其实是一个美声类的歌曲。 对，然后我就把它用一个美声加通俗的唱法，外加我打着响指，就给评委老师唱出来。 我们先让大佐准备一会儿，等进入我们的魔音秀环节，让大佐好好展示。你要去表演区吗？还是在主持区就可以？ 我一会儿了吧。 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来，听见这一声响指，我们美通唱法的大佐要给大家发力了。 你不是说还有一段时间的吗？怎么这么短？ 这片花时间很长啊。 时间是吗？ 那还有多长时间？节目总共就40分钟，你大家等着急了。 魔音秀啊， 如果觉得大佐确实唱得好啊，一波礼物刷起来，大家不要吝啬。 那个点击右上角的，咱们这是右上角还是左上角的关注？反正就是点击一下关注，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九八二魔不对， 活力九 八二，活力九八二啊，挑战新歌声。彭宇能先给我起个 key 吗？我 确定彭宇的 K 你赶得上吗？彭宇 K 可能很高的， 我可以降个 K 吗？ 来来， 友谊的时候了， 体现友谊。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吗？ 第一句歌词是什么？ 太业余了。 我其实是想听第一句歌词的。 他就特别认真的给你起了个调， 有点难受。 黑龙江。OK OK OK。 需要帮你打响指吗？ 不用算了， 需要打口哨。 黑龙江岸边洁白的玫瑰花，那里一篮姑娘什么的爱着他。 哎，不错哎，不错哎。就是当然那个能听出来中间可能没有专业训练过的时候，声音没有那么的稳定，但是这感觉左是美通，可以自成一体系了。 左是美通自成一派，想学的加我微信啊。 行，感谢想念如风思念如风小妹关注了我们正在唱吧活力九八二的这个直播平台哈。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想要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版呢，也欢迎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 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到我们今天来的这位帅气的美声歌唱学生 音乐爱好者。 音乐爱好者，对。 是，那彭宇今天来呢，到了我们的魔音秀的环节。通常啊，就第一次来，没有什么经验，不太了解我们这个环节的一些套路。 对，基本上就是挖坑往里跳，挖坑往里跳。 怎么能这么说我们节目呢？我们节目今天呢，就把套路全都抛掉，然后我们就不按常理来出牌吧。我们想主要聊一聊你跟大佐的发型问题。 咱们 不是一个， 咱们 这两个近景。 等一下，哎，等一下，咱们的大屏幕上写的好像是挑战新歌声，不是女神百分百呀。 哎，是，但是。今天你没有发现大佐的这个发型哈？我们再提到彭宇的这个发型，请问这是现在那个中国传媒大学小鲜肉标配吗？ 不，这个头型啊，应该在我上届上两届三届的时候， 不止，我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就这样了 啊。那应该就是暴露年龄系列啊，暴露年龄系列。这头型应该叫做诗歌头 啊，诗歌头。彭宇，你们也这么叫吗？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头，自成一派头。 不知道，那就叫诗歌头吧。 对，就是传媒大学的称呼叫做诗歌头，但是如果要放到这个社会上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的这个 一边， 我的这个位置，它是 中间是分开的。 嗯， 然后我朋友就是问我说，人家那个有三七分，有中分，有四六分， 你 这个什么 分呢、啊？那有点像那个 对 尴尬 五五分，就是那样子的嘛。对，中分。然后他说你这是什么分呢？我说你没看到我这旁边有一条线吗？我这是一九分呢。 哎，这个我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是在去年的中国新歌声的舞台上的时候，那英老师这么做过，就把中间的这一道分瓣的时候把这道剃掉。 对，我 想问你，平常你这个发型是自己打理的吗？ 对啊，因为每天起床的时候，就是也有很多朋友会问我，你的头型为什么睡一觉起来还是那个状态？ 你知道喷了多少发胶吗？ 你们知道 苍蝇站上去都打滑， 那个三斤发胶。 就是基本上每天这个就是思考的时候，我是基本上不敢用手去摸头发的，怕扎着自己。 是，但是你知道哈， 嗯， 彭宇也是自己做发型的，他不仅自己做发型，他还帮助宿舍以及隔壁宿舍， 助人为乐。 对， 哎呦，这点厉害了啊！ 这是一个兼职。 嗯、哎，那 来讲讲， 咱们可以简单聊一聊，每天在宿舍里面你打理发型会花多长时间？ 我为了打发型其实没少迟到过，就是好多那些早八的课我基本都是八点半才到，但是起的时间比别人还早，一般七点半跟别人一块起，然后自己 一 个小时，一个小时打就好磨叽逼啊。 是 七点半到八点半的时候，然后 那我想问，七点半到八点半一个小时，你是只负责自己的发型，还是也有宿舍朋友？ 早上帮不过来，我要早上帮的话，我一上午的课就没有了。 然后彭宇这个在过了半年之后，突然发现宿舍里多了一个洗头机，就是咱们理发店里边给那个顾客洗头的那个，然后每天都会 整个在宿舍自己开了个铺子， 对，开了个店、嗯、然后。 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教他们自己打理，这样你不就省下来了吗？那还是心肠好，每次喜欢帮他们弄。 暖男 型， 还是自己心里边有那么一点小主意，我先在你的脑袋上试验一下，然后我看看这个发型好不好看，最后再放到我的脑袋上。 被发现了。 大佐先，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没少干吧？ 这样的事儿啊，这样的事儿我还真没干过，因为我朋友们都不相信我的这个手能打理出这样的发型来。 只能打理自己，不能打理别人。 对，就是有的时候那些化妆师啊，在给我化妆的时候，就会指着我脑袋问：“哎，你这个头型是自己弄的吗？”怎么不信？我说我真的是自己弄的。那你是不是得花两个多小时弄的？我说您还真别不信，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是假如说早上有节目或者要上班的话， 嗯， 你时间会非常紧张，每天早上起床。然后热水洗一遍头，然后吹干， 总共多长时间吧？ 吹干那步五分钟，到打理好十分钟。 你们还是男生头发短呀，整个十分钟。我觉得彭宇，哎，你可以待会儿问一下宿舍号，然后下了节目你们就一块儿帮自己今天学习一下如何把一个小时迅速压缩成十分钟。 对，这个建个群讨论一下。 其实通过发型这个事情呢，了解到彭宇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热心助人的一个同学。 对， 同时呢 一直在帮着自己的室友打理头型。 而且呢因为也是北京小孩，所以朋友也说你特别贫，适合去说相声。 对，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但你今天来了之后，是不是发现大佐比你还贫？所以你们俩要不要组个团出道？ 一个捧哏的，一个逗哏的，是吗？ 是。那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彭宇也是一个特别热爱健身的人。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平常常做的运动都有哪些？ 平常其实喜欢的运动挺多的，比如说足球算是最热爱的一个。 足球 对。 你是那个声表队的吗？还是属于哪个队 的？我们声表没有队，我们专业只有两个男生。我们根本没办法。 这好尴尬呀。 对，就是声表一半的男生都去足球队了，就有这么一个说法。 整个 一共两个男生，然后 一半的男生 去了足球 队， 所以一半男生去了足球队， 显得人很多。 那假如说就是平时你在学校里边踢球的时候，跟着谁一起踢啊？ 肯定跟艺术学部吧。然后现在放了假之后，平常也去操场，基本就跟着就是 踢野球。 对， 能凑齐就踢。 中年， 我真的特别能够，以前不太能够理解啊，现在看到这些热爱足球是真的热爱。你知道现在北京这么高的温度，这两天稍微舒服一点， 对， 他们能顶着大太阳踢一下午。 对。 所以其实你们知道哈，像大佐跟彭宇呢，其实以前都是白的，现在为什么？ 现在 我就不说了。 现在为什么这么黑啊？是因为我们这个镜头的事儿。 是，那除了足球呢？ 除了足球的话，游泳和健身也很多。 游泳健身都是非常健康的项目， 感觉是一个既阳光又暖心的大男孩的形象。 嗯， 那我们就会特别好奇，哎，就感觉跟唱美声有点特别不搭。那你平常的话也喜欢听流行音乐吗？ 也喜欢听啊，就听流行音乐其实也挺多的。 嗯， 就是除了课上，然后把自己就是 要学的美声歌曲，学完以后然后去比如说配套歌剧厅下，完了之后就会经常关注流行音乐，比如说看谁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好听的歌，点开一听然后就好听 OK 下载，然后单曲循环，基本就是这样的套路。 那单曲循环的歌曲都有哪些呢？ 就比如说最近刚有的那个电视剧叫什么《夏至未至》，好像是里面有一个追光者，我觉得就特别好听，好多人朋友圈都有发， 是岑宁儿的这一首对吗？ 对， 嗯， 特别好听，我觉得 是。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莉莉安， 莉莉安， 这也是彭宇推荐给我们他的私房歌曲， 应该是来自于宋冬野的，一听这个声音， 是。那除了这两位歌手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曲推荐给我们吗？ 其他的歌曲，比如说林宥嘉的歌，然后好多歌，像《残酷月光》啊，然后还有《浪费》，对，就这些歌特别喜欢听 ，KTV 必点歌曲之一， KTV 必点歌曲，点林宥嘉的歌。 我觉得你们去 KTV 的话，都会是你们学这个声乐表演的一起去，还是也有自己平常没有学专业的朋友去？ 其实也有跟别人一块儿去，然后 他们会很排斥跟你们一起去吗？ 他们可能表面不说，心里面 会很排斥跟这帮专业练的人一块儿去唱歌。 那你在 KTV 里面是麦霸吗？ 其实还好吧，因为就像我这个暖男特征，我基本就是唱一两首歌， 帮人点歌 啊，对，然后帮人点几首歌，然后让别人跟自己一块唱，基本是这样。 嗯，然后遇到别人唱破音的时候，这样迅速顶上来， 迅速顶上来。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刚说话有一个细节？ 哪里？ 跟人一块儿唱，这个麦一直在他手里。 哦，帮别人举着麦？ 不是。他刚刚说的是在两个人点歌的时候，他会唱两三首之后，然后跟着人一块儿唱， 啊， 就是两KTV 这个属于 两个麦， 我们特别不喜欢，你知道我们这种怎么讲平凡人类不太喜欢这种，就是，但其实有些确实蛮好，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唱的不好，但是有专业唱的人，我跟他一起合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唱的还蛮不错的，所以也比较能够搅热气氛哈。那除了这一首莉莉安，今天呢彭宇也给我们推荐了像刚刚他提到的夏至未至当中的插曲追光者。这首歌曲是单纯通过看影视剧了解起来的对吗？ 其实这个我还真没有看这个电视剧，就是看别人在朋友圈里发这个，就是真的不止一个人，好多人，好几个，然后发了之后我就点开一听，我说这个歌怎么这么好听，好听过分了，后来我就把它下下来了，就这个套路。 哇，单曲循环好多遍。 对， 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 以你这种在 KTV 里面和别人合唱的时候一定会捏着麦的，你要不要此刻跟岑宁儿也合唱一下？麦就在你的手里。是的， 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 整个慢了一拍。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其实这个原声男女合唱确实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女生的 key 是比男生要高一些的。 对，而且刚刚在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出来，他们俩真的有合上，就是这个东西，他要放到我这儿的时候，就基本上已经跑到十万八千里了。 别，你可是开通了左视美通唱法的人，要有这个自信。我们唱吧上好多人要找你报名的。 真的假的？ 那今天呢聊到这里，其实彭宇也给大家带来一支自己特别喜欢的 MV。我发现了，就是学美声的人真的都有点不走寻常路的感觉。他带来的这些歌曲以及 MV 的名字，我并都不会念，所以 我应该再报一下幕。 是，来报幕切过去。 彭宇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推荐的这首 MV 吧。 好，不要等。这首歌叫 A Pretty Pencil， 对，然后中文意思是我好想你，这是一首意大利语歌。 Pretty Pencil， A Pretty Pencil， A Pretty Pencil， A Pretty Pencil， 对。 今天跟着彭宇既学西班牙语， 又学了 意大利语。A Pretty Pencil， 不知道发音准不准确，但是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支 MV。 Pencil, 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音乐爱好者美声流行两不误的杨鹏宇，让我们再次欢迎鹏宇。 欢迎，掌声， 跟大家打个招呼。是，今天我们节奏啊内容非常多，节奏也非常的紧，而且呢这个大佐不仅和鹏宇标了这个美通唱法，两个人也互相交流了一下， 还交流了发型的心得。 这个内容非常的广泛啊，但是回到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还是要切一下主题的。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鹏宇准备的这首歌曲，我刚一念到名字，他就会说：“哎呀，这首歌曲跟我可是渊源很多。”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鹏宇吧，跟你先讲一讲跟这首歌的渊源吧。 其实这首歌的话，就是我刚听的时候是挺早的，应该是在我高二的时候。对，然后高二的时候，曾经用这首歌然后唱给过一个女生。 哎呦， 然后所以说是，就是因为那首歌正好是在我高二的时候，好像应该是才有吧，差不多。 是， 对， 很火起来的。 对，超火那个时候。然后我一听这首歌，我就觉得特别好听，然后我就把它学会了。然后，但那个时候我其实唱歌还不是很好，然后当时起高了，唱到最后还破音了，就唱得一塌糊涂。但是就是 真心不能换，在那个时候的那种 感觉，人家还是特别特别感动，然后就很、就很开心。对，这样的。然后 光听这个歌名，任何女生不会不感动的。 应该都会被这种歌名，然后被它里边写的那种歌词，它的那种意境带入到你想。 大佐此刻是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 对呀、 我想反问一下，就你有给女生单独一个人唱过歌吗？ 对，好兄弟算吗？ 别倒了，别倒了，男朋友继续说。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当时，当时高三啊、差点成初三了。当时高三的时候准备这个艺考嘛，就是想去学声乐这条路。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能不能让这首歌，然后再帮我一次，然后能让他这首歌作为我艺考的一个曲目。所以说我当时虽然是抱的美声唱法，但是最后我实际上是唱了一首美声，一首通俗，然后通俗的歌曲唱的就是《愿得一人心》， 就是这首有故事的歌曲《愿得一人心》。最后结果呢？ 啊，什么？你是说艺考还 是？就 是 刚刚那个 艺考。 咱俩问的不是一个结果， 是要统一一下意见。 我们俩都想知道，先知道这个吧。 当时你唱完那段破音的《愿得一人心》之后，那个女生怎么样了？ 那个女生就是 很感动， 很感动。然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嘛。然后 那就是成功啊。 对，然后但 那为什么感觉他说的这么悲伤？ 没有，因为现在不在一起了，所以不 好。 没关系，当下用这首歌曲就是抱得美人归了。 对。 那后来艺考呢？ 艺考的话，我也让就是唱完这首歌之后，就肯定被录取了嘛，不然我不可能坐在这里了。 哇哦，真的是福哥啊！那接下来的时间 很多， 今天借着电台，我们继续把这首歌曲演绎出来，也希望你可以通过这首歌曲征服很多听众的耳朵。 小小夹层里的那个人，陪伴我漂洋过海，经过每一段旅程，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青春。妄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变成我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消失的那个人，回不去的青春，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盼望能见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多想唱给你。小小夹层里的那个人，陪伴我漂洋过海，经过每一段旅程，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变成我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消失的那个人，回不去的青春， 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许愿的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盼望能见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我很想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我想唱给你。 我真的，大家知道我们的直播间有多热吗？但现在我真的是起了鸡皮疙瘩， 就感觉被他唱到感动。 是，现在现场可能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哈，还有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也听到了这一首《愿得一人心》。 嗯， 这是来自我们今天学习美声的音乐爱好者杨鹏宇为大家带来的演唱。再一次感谢鹏宇， 非常感谢。 嗯，那时间关系呢，下次再和朋友再和鹏宇哈， 鹏宇 多多聊天了。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和收看到的节目是来自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有戏。下周同一时间每天18点钟挑战新歌声依然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喽， 拜拜。 想用一杯拉提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